爱情就是要这样，它才不会单调。

别耐心，要到明天亲你，顺便喂喂我那只小猫咪。

最高检和最高法日前联合发布关于办理侵犯公民个人信息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明确规定违法所得超过5000元即可入罪。国家旅游局数据显示，中国已经和46个“一带一路”的沿线国家和地区缔结了各类豁免签证协定，19个沿线国家和地区给予中国公民落地签的便利。财政部日前发布关于进一步做好政府采购信息公开工作有关事项的通知，要求自9月1号开始，政府采购应公开具体成交记录。中宣部等4部门联合印发关于深化中央主要新闻单位采编播管岗位人事管理制度改革的试行意见，将把编制资源向采编播管岗位集中，优先保障核心业务岗位的用编需求。 你说愿意的那天起，后来怎么消失去，再也没有任何音讯，我是怎么能让你死心离去。 我是怎么能让你

见你们相爱轻狂，我自私掩去心中的期盼，有一种暧昧的晴朗，站在这城市某一端，寂寞和爱像浮云聚又散。 用心体会，记录生活，微博让你我了解彼此的世界。九六九看微博。嗨，你好，九六九主播宇阳陪你一起刷新微博。北京晚报发表，日前上海两所民办小学在幼升小的面谈时发问卷考察学生父母，由于提醒比照公务员考试难度很大，引发了广泛的关注。目前虽然上海市教委对这种行为已经叫停，并且公开批评了两所民办小学，但是此举引发的争议和思考却在继续。有人认为从考孩子到考家长反映的是优质教育资源的稀缺，也有人认为呢，仅仅靠叫停解决不了问题，这种现象实际上在很多地方都存在。那你怎么看？你或者你的朋友碰到过类似的情况吗？来看网友评论。沐浴阳光说，幼升小面谈时比照公务员考试发问卷考察学生父母，认为很有必要。当今孩子的教育不能完全靠学校，家庭教育和家庭的影响力对孩子的教育也同样重要。哈喽张良说，问卷家长考察的是家庭教育水平，有利于形成学校教育和家庭教育的合力，但是呢也要注意维护教育公平，让孩子有平等的教育机会。从择校择房到择房择校，再从考学生到考家长，这也反映了我国教育教学管理的奇形异状。孩子是祖国的未来，家庭的希望，应该学习国际先进的教育模式，可别为难了天下的父母，均衡发展优质教育资源才是根本的出路。继续刷新微博。长江日报发表，最近呢年假过期清零，年假必须一次性连续休完，还有就是想请带薪病假得拿年假来抵等等现象是时有发生啊。中国人民大学教授刘俊海认为，未休年假跨年就清零，这个是不合法的霸王条款，年假被单位指定，侵犯了休假自主选择权。那你今年的年假休了吗？你所在的单位没有休年假跨年会清零吗？来看网友评论。尔伦说，年假不过年，过年清零现象普遍，心里也不服，谁能奈何得了呢？那说到带薪年假要落实还真不易，为了年假不假把它落实好，我建议一是自己把休年假当回事儿，二是不能连休时允许拆零休和双休日拼小黄金周，三是允许跨一年有效，四是单位安排不休的发补贴进行补偿，总之要切实保障劳动者依法依规取得的带薪休假权。金玉宝宝说，年假年年有，不休就清零，如果没人提出不合理，还没真想过是霸王条款，只是觉得有些人性化条款，在具体执行时就人为条件化，舒心事儿办得不顺心实在没必要。年假过年清零好像大多数都是这样，我们已经习以为常了。其实生活中这种霸王条款也时有出现，比如欠交物业管理费6个月以上的住户，物业公司有权停水停电，如果延期缴纳物业管理费呢，按日加收应缴纳费用的3%的滞纳金等等。那至于你的年假被单位指定侵犯休假自主选择权，寄人篱下有什么自主呢？只希望更多的劳动者能够懂得怎样合法的保护属于自己的权益。爱生活，爱微博，我是主播宇阳，九六九主播陪你看微博，听听资讯，听听歌。 我是你春夜注视的那段蜡烛，我是你秋天穿上的楚楚衣服，我要你

内蒙古克什克腾旗第三届山野菜采摘节欢乐来袭，蕨菜、曲麻菜、金针、山芹菜、山韭花、哈拉海等20余种山野菜等你来采摘，还有阿斯哈图石林的惊心动魄，达里诺尔湖畔的碧海银滩，沙地云山的苍翠挺拔，乌兰布统大草原的多姿多彩。这个夏天，让我们在内蒙古克什克腾旗来一场美丽而神秘的原生态之旅吧。 这里是 FM 九六九，经典生生不息，此刻为你相伴。九六九音乐留声机，宇阳陪你听经典。 你也不必牵强再说爱我，反正我的灵魂一片片飘落，慢慢的拼凑，慢慢的拼凑，拼凑成一个完全不属于真正的我。你也不必牵强再说爱我，反正我的灵魂一片片飘落，慢慢的拼凑，慢慢的拼凑，拼凑成一个完全不属于真正的我。 爱你不是两三天，每天却想你很多年，还不习惯孤独街道，拥挤人潮没你拥抱。爱你不是两三天，你的眼睛就能沉眠，你是否 只有在他身边的那个女人才知道，其实谁是毒药，谁才是你的珍宝。要是男人的好，总要你委屈自己处处讨好，才能塑造，才能得到，你何必自寻苦恼。 走到哪里九六九就到哪里，北京 FM 九六九电台，随时随地听经典。 嗨，这里是经典九六九，我是雨阳，陪你听歌。有很多位皮肤科的医生呢，都曾经说过，在20和30年前，好像根本看不到这么多的油头哈。但是现在呢，咱们的身边却天天就嚷嚷着一些哎呀我一天不洗头就油的不行的朋友们。其实呢，引发了这么大巨变的原因啊，就是现在的高脂肪高蛋白质的食物比较多，再有就是现在的人们精神压力大呀，睡眠不足啊，以及一些不良的生活习惯，像熬夜抽烟喝酒等等。那为了减少这个头油呢，我们需要做的就是要少吃一些辛辣的食物，少吃甜食，尽量不要熬夜，保持充足的睡眠。再有就是要控制烟酒，适当的保持心情的愉快。对于爱出油的朋友们呢，还可以多吃一些山楂和草莓，这样对控制头发出油也是很有好处的哟。 一点 九六九，听资讯。 新鲜资讯开启全新一天。Hello， 各位好，欢迎和宇阳一起进入九六九资讯 Update。首先关注今日头条。国家防办和国家能源局联合发布通知，要求全国各相关部门严格执行领导代班和工作人员值班的24小时值班制度，严禁水库、水电站擅自超蓄限水位运行。河北高院日前出台案件办理简化标准，规定交通肇事案件、盗窃案件等一般刑事案件的审结时间最多不超过20天。为了进一步方便台湾同胞乘坐火车出行，铁路部门在北京、天津、上海、广东、湖南、福建等多地的台胞客流较大的火车站推出了台胞自助购取票服务。5月18号国际博物馆当天，北京将有97家国有及非国有博物馆免费对市民开放，包括孔庙和国子监博物馆、北京汽车博物馆以及北京古代建筑博物馆等等。 海水也沸腾起来，我把你藏得又藏，心影分不开，一天天渗透思路血脉，几乎没有一个人能察觉你的存在。爱潜入一片蓝深海，在心深处摇摆，寂寞的世界我从不依赖，满天尘埃对感情构成阻碍。爱潜入一片蓝蓝深海，在心深处摇摆，你所有秘密我能解开，就和我一样暗潮澎湃，别说你还置身事外。深海在心深处摇摆，寂寞的世界我从不依赖，满天尘埃对感情构成阻碍。爱潜入一片蓝蓝深海，在心深处摇摆，你所有解开，就和我一样暗潮澎湃，别说你爱置身事外。暖暖风吹来，像温柔的爱，有黑夜偷偷记载，放下了姿态，句句都是爱，海水也沸腾起来。